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第95集啊！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二世祖。其实今集咧得我一个录嘅，因为其实我而家喺香港，我翻嚟香港过年，同埋搞自己啲生意咁啦，系啦，咁啊，即系其实今日都仲系新蒸头啦，咁祝大家呢个叫做老师有众，同埋呢、這个叫做除咗老师有众就系啊，仲要好似阿近啫嘛，仲系吉人天上嘅，系啦。咁啊，即系新嘅一年咧，咁啊，即系都系咁即系善种善土啦。不过都好难啊。咁其实都好多嘢要闹啊。咁铺即系其实而家喺香港咁，你知新年就一定系多强国人噶啦。咁啊，即系周街都系人，咁啊都好难顶嘅。咁即係其實最激氣呢今集呢就澳洲啊今日呢即係其實陳雲根呢都 share 篇嘢呢咁就即係講而家呢、這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咩 ABC 評論廣東文化令澳人誤解新年習俗啊。咁其實呢都係呢啲叫做即係咁就要講啲就係、是、即係其實大陸嘅啲所謂嘅軟實力啦，嚟香港咧，咁就即係會即係有啲咩影響咁啦。咁啊，呢個叫澳洲廣播公司啊，即係咁發表一篇評論文章，咁表示呢個澳洲人應該重新認識農曆新年嘅文化習俗，係啦。咁嗰篇文章咧就叫做咩？澳洲如何誤解呢個中國新年咧？咁其實英文版嘅英文版就係叫 Never heard of a fortune cookie. What Australia gets wrong about Chinese New Year?咁就係一個叫 Cecily Huang 嘅即係ABC 駐北京嘅記者就寫啦。咁就即係其實佢係即係其實我諗佢成篇文呢我就唔會讀啦，因為好鬼長嘅。咁就即係就講喺呢個叫做即係自己就來自中國東部啦，曾經喺北京居住十年。咁表示自己喺澳洲生活之前呢咁從來未見過舞獅等澳洲人早已習以為常嘅農曆新年活動。咁佢就覺得咧，即係呢個雖然農曆新年嘅慶祝活動咧喺澳洲咧就日益盛行啦，但係慶祝嘅方法咧就同中國大陸咧即係大部分嘅民眾慶祝嘅方式有天淵之別。咁即係喺澳洲就農曆新年期間咧，雪梨嘅居民就會竟然要用雪梨喎，就會去唐人街同埋呢個叫做即係一啲 Darling Harbour 咁啊欣賞呢個叫做即係花燈啊、舞龍啊、舞獅啊咁樣，跟住之後咧，但係咧，即係咧嚟到嘅中國遊客咧，咁就會嚟去到呢個購物商場同埋海灘嗰個瘋狂購物。咁首先就係咧，即係咧，我想講咧，即係呢中國遊客咧嚟到澳洲咧，同埋即係澳洲人同埋澳洲嘅華人咧慶祝咧農曆新年咧係兩回嘅事。即係你哋有咩假？即係譬如話十一黃金週啊、五一勞動節啊、農曆新年啊，淨係識瘋狂買嘢嘅，咁就真係完全係即係好似美國人咁樣啦。即係美國人而家所謂嘅 Christmas season 咧，就即係啲左膠而家就叫 holiday season 咁啦，基本上就等於即係一窩蜂啊買嘢啊，而唔會去諗下即係譬如你話感恩節啊同埋聖誕節本身個意義嘅。咁呢度佢篇文咧就話，即係呢個數字顯示咧，越嚟越多中國遊客就趁农历新年假期咧，就去海外度疯狂购物。咁呢个叫做今年咧，中国人咧出外旅游嘅人数已经超过650万人啦，较2017年录得5.7% 嘅增长。咁就即系根据呢个次序排列啦，咁啲中国游客嘅首选咧就系有泰国啦、日本啦、美国啦、澳洲啊排第四嘅，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即係佢呢度舉咗個例嘅，好激氣嘅，咁就即係話自己未嚟澳洲之前咧，即係佢講到有識嗰啲人咧，就未聽過咩叫 fortune cookie 同埋呢個叫中國新年習俗。咁即係其實咧 ，fortune cookie 呢樣嘢係點嚟咧？咁其實以前係美國啊嗰啲唐餐館，咁就即係飯後咧，譬如即係你話攞埋單嗰陣咧，咁佢係俾啲 fortune cookie 嚟。咁 fortune cookie 係咩呢？其實係啲餅乾入邊有張咁嘅字條，咁嘅字條就咩咧？就多數咧，即係咧就。即係就話即係啊，你會呢、這個今年會發達啊，今年你事業會成功啊，咁其實都係啲祝福嘅嘢嚟，即係氹鬼佬開心嘅啫。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呢個人都寫咗篇文章咧，就話即係呢個舞龍舞獅啊，同埋 fortune cookie 啊，都係啲好廣東人嘅嘢，而對呢個叫北方人咧，即係佢話以即係作為以呢個普通話，點可以講普通話呢度？因為唔係國語嘅，國語係中華民國講嘅，係啦。嘅中國人士啦， 咁啊，对呢个叫广东话嘅，即系 derive 自广东话嘅恭喜发财，即系恭喜发财啊，系呢个叫做冇毫无认识，亦都即系唔觉得系一个庆祝新年嘅嘢嘅。咁即系点解恭喜发财咧？喺一般嘅西方社会，即系譬如话美国、加拿大、澳洲，系等于呢个叫农历新年咧。因为即系其实自从呢个19世紀咧，即係100幾年末咧，即係譬如你話澳洲掘礦，即係以前 Melbourne 你叫新金山啦嘅華工，同埋即係去美國起鐵路啊、掘礦嗰啲礦工咧，好多都係廣東人嚟嘅，好多都係啲台山佬啊、開平佬啊、新會佬咁樣啦。咁即係其實流傳以嚟喺西方社會嘅對於中國嘅認識咧，就絕對唔係呢啲咁嘅新中國嘅講普通話嘅共匪嘅，咁即係多數都係即係。多数都系即系你就算咧，即系譬如你话即系美国好多时咯，荷里活咁即系讲一班即系唐人街嗰啲嘢咁嚟去，都系一个好广东式嘅唐人街咁样噶嘛，即系唔会系呢啲咁嘅讲国语嘅人嘅，系啦。咁啊，即系咁佢其实佢都 acknowledge 个 fact 咧，就系咧即系大部分早年来到中国的中国移民均来自中国广东省啦。咁佢就咧即系其实佢而家基本上就系将佢自己嗰一套即系你话即系大陆北方嘅人点样庆祝农历新年嘅嘢就摆喺即系呢个即系佢想喺澳洲推行呢个叫做即系中央式啊，即系等于呢个叫习大大要即系。將自己嘅習近平思想寫入憲法入邊啦，咁即係佢將呢個想將呢個強國式農曆新年寫入憲法入邊嘅，咁就話即係佢呢度就話好多中國人咧，咁即係每年嘅大除夕晚咧就播呢個春節聯歡晚會啦，基本上叫中春晚咁啦，就係中國人嘅 dominant entertainment， 即係成班友咧就好似。以前啲人咧坐喺度電視面前咧睇歡樂今宵打飛機咁樣嘅，咁佢就話即係嗱，雖然部分年輕中國人都在社交媒體嘲笑春晚的內容，但2018年全球觀看春晚的人數仍然超過11人。即係其實08年嘅春晚，即係18年嘅春晚咧，咁其實我都有睇少少嘅。咁又基本上咧，其實都亦都係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做。國際社會上引發一個大嘅風暴，咁其實發生咩事呢？咁就即係有個短劇咧，就係講呢個叫即係中國人走去想扮黑人，咁就即係話呢個叫喺非洲呢個叫做揾唔到老公，咁啊要去。呢、这个叫大陆揾老公咁样，咁啊，即系有歌功仲得啦，又话即系大陆点样帮非洲起基建啊，鸠子马碌咁样啊，咁啊，即系令到佢呢样嘢就令到好多即系尤其是喺美国啦嘅黑人反感啦，咁就话即系好人好者做乜擦黑块面扮黑人，咁讲到即系非洲不毛之地咁，你即不捻之所谓，咁即系啲鬼佬又话 racist 又成咁样啦。其实即系都几嘅，我觉得系即系好无聊咯。你做乜即系如果你老味明明中国人咁擦黑块面扮黑人把捻咩黐捻线嘅，即系其实中国除咗呢个春晚，因为今个农历新年春晚插之外咧，咁就呢个叫做呢、这个叫邓文迪啊，系啊个老友啊，即系总之系有个 model 啦，咁就即系喺度流云啊，系啊 ，new 云啊，咁啊喺自己个 Instagram 度即系 Happy Lunar New Year， 咁就俾啲强国玻璃心网民就话哦，这个不是农历新年，这个就是我们的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咁啊，俾人屌到扑街，其实我都觉得好捻无救啊！一成班友就净系即上网打飞机，喺个玻璃心，因为黐捻线。咁佢呢篇文系继续话，即系呢个叫随着科技发展迅速啊，不少中国人亦使用社交媒体传送贺年祝福及电子红包。咁啊，即系个嗰条友就话，即系随住越嚟越多澳洲嘅中国籍新移民啊、留学生啊，同埋游客都嚟自广东以外。甚至是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的地区、你想讲哪里呢？你是想讲星马地区？澳洲有必要改变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作者建议澳洲人可从学习新年快乐，就是 Turnbull 最流行讲的什么戆鸠匪语 的普通话拼音开始，首先我屌你老母，因为几代讲空气发菜啊，舞龙舞狮啊，你一下变咗你嗰啲咁嘅，即系共产党最兴嗰啲啦，即系好懒系现代大其人扼杀咗传统文化嘅即系一句新年快乐啊，微信俾红包啊，诸哔哩吧啦咁样咧，咁我觉得好戇鳩。即系传统如果系好嘅话，就冇乜嘢改变佢啦。第一，第二就系、是、你想人改变咁，但系你又冇一个 basis 去改变。咁你即系以一个叫做大，即系中国大陆而家系唔系一个从文化角度喺嘢去，即系嚟加一个框架去呢个中国文化咧咁。你食屎啦！屌你老母，臭閪，仆街，不顾人。咁啊，睇先，睇呢篇嘢仲有咩讲先？快啲死啦！食屎你一坑，仆街啦！咁即系其实讲起咧，强国嘅玻璃心咧，即系除咗即系同埋呢个叫强国咧，周围喺度发癫嘅软实力之外咧。另外一篇文咧，其实我都估唔到嘅，即系之前咧，其实喺苹果度咧都有卖过呢篇新闻嘅。咁事关有个即系喺Chatswood 一间呢、這个叫火锅店做嘢嘅呢、這个叫做女仔啦，系啦咁啊，唔系火锅店啊，屌呢个叫做烧烤店定系？系咯，咁、嗯、啊，即系做嘢，咁就即系系好惨。咁就呢个台湾女仔就俾人问呢、這个叫，即系俾个老板问呢、這个台湾系咪中国嘅一部分？咁、嗯、个女仔就话唔系，咁跟住就俾人炒咗。咁其实呢单新闻咧就评，即系台湾嘅苹果日报几个月之前都報過㗎啦，咁其實好多時我對即係澳洲嘅強國人喺度哈哈霸霸，即係其實都一來不以為然啦，二來就係、是、即係都屌，其實我自己都講豬心態嘅，即係唔係好理咁樣啦，咁就即係但係而家就 New York Times 喺呢個時候發爆出嚟講咧，咁我覺得好正咯，咁不如我讀一下邊 article 啊，咁就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呢、這个叫做有一个女仔啦，咁叫杨雅婷啊，即系其实呢度有几个 case discuss 咗嘅，咁喺呢个叫做烧烤餐馆做嘢，台湾女仔嚟噶啦，咁啊第二个礼拜有一个客人咧就问佢系咪呢个中国人，咁之后咧就个女仔就话唔系，我系台湾人，跟住之后大陆嚟个老板咧，以后咧就冇再排过佢班咁样啦，咁鬼柒嘅呢个 New York Times 中文版嗰啲咁嘅译音，咁、即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呢个剧就系、是、一个女仔19岁啦，就叫段曼芝啦，咁就有一日佢喺呢个叫佢老板就系一个雪梨市郊，其实都唔系市郊嘅 Chatswood， 即系一间火锅店翻工嗰阵。咁、那个经理咧就喺个对讲机嗰度用普通话就问佢呢、這个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咁啊，段小姐就话当然不是啦。咁半个钟头之后咧就被炒咗啦，系啦。哇！屌，原来呢间我屌呢个叫段曼芝俾人炒嗰间系胡同啊，胡同唔识读，仆街胡同擦肉定 ，yeah whatever man， 系啦，咁就咧呢个读下边 article 啦，即系中国的强势啊，早已在澳洲敲响警钟。政府官员警告，北京干涉澳洲内政的程度远远超过公众认知啊。但是杨小姐、段小姐以及很多人的事例，显示了中国民族主义也影响着私人企业。在一些案例中，这些中国私人企业被控歧视啊，其实都系嘅，即系屌好多时咧啲咁嘅即系，其实加拿大都讨论咗呢样嘢好耐啦。即系你啲餐馆啲招牌啊，啲铺头啲咩招牌啊入边啊，即系成班友系一来唔识讲英文啦，二来就好多时佢啲 menu 嗰啲嘢都冇英文咁样咧。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都可以其实可以告佢，因为个 unfair 咁样，即系对于其他 customer。咁呢个 澳洲的公平工作法明文規定，雇主不可因政治觀點、國家出身或社會根源而歧視一名員工或潛在員工。但是專家來自台灣的務工者們說，這恰恰是很多中國老闆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此類行為幾乎沒有後果。是的，因為你舉證很難，因為你跟 Fair Work， 你又即係只不過係你嘅 story versus 佢嘅 story， 咁又冇錄音錄影諸如此類，咁其實好難告得入嘅，係啦。咁呢、這個即係這呢、這個篇文咧繼續講啦，即係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咁呢個香港浸會大學的台灣社會學家李耀泰說，他曾經研究過赴澳的中國移民和他們的工作環境，中國民族主義在抬頭，但是澳洲政府並沒有重大的相應措施，一切都很含糊不清。佢冇措施嘅，其實好多時澳洲嘅政府係甚至啊，即係 Malcolm Turnbull 訪美之前咁就話，即係呢個 China is not a threat of Australia 啊嘛，咁佢話佢基本上係即係一個叫做即系唔系一个 threat， 而系一个好大嘅 partner 咁咯。其实即系 Turnbull 呢啲奶两边嘅mentality， 咁其实系即系其实都间接，即系一来就系你政府就唔会即系对嗰啲强国人就只眼开只眼闭啦，因为你始终你要即系接受佢哋投资啊，至撑到澳洲嘅经济咧。咁其实即系澳洲经济自己本身好差嘅，即系其实如果唔系热钱流入嚟，再加埋不断咁样开移民，咁移民又即系开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其实Chatswood 嗰啲系冇可能咁旺嘅，系啦。咁即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咧，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像澳洲得益这么多。今年已是澳洲的经济体连续第27年增长，咁啊，即系之前节目都讲过啦，咁啊超越咗荷兰嘅22年嘅，不曾衰退，很大程度上这都是仰仗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但是跟着中国资金一起来的，还有中国移民。在过去十年里，数十年的中国大陆移民定居澳洲，他们中许多带来了生意点子，但也带来了强调中国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台湾唯一一个一在1949年叛出的省份。同时中国政府在这个强化不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个人或企业的打击，从人权活动者到万豪连锁酒店这样的公司，许多华人在个人层面上自觉担起了相似的打击任务。他们的努力让人觉得中国无处不在，对任何自认为台湾人支持台湾独立，甚至曾因疏忽为将台湾称为国家的人来说，中国的意识形态像永不散开的雾篱，已经变成一种威胁性极强并不松懈的存在。在澳洲来自台湾的服务业工作者、专业人士和学生都讲到了与大陆同事和朋友聚会时，会假设大家立场一致，认为又系中国和台湾是同一个国家，唔系咯？台湾系自己个国家嚟嘅，个反对意见并不受欢迎，都系啊！啲大陆佬咧一讲呢啲就上头噶啦，即系呢个即使非常亲台的人，也不想公开让别人知道。这个35岁的台湾学者黄吕心说，他去年协助组织了雪梨台湾一嘉年华会。自我審查的確而存在，咁其實都係喎，即係每年國民黨咧喺呢度都有升旗活動嘅出嚟，咁就好多時係無啦嗰啲你都睇到嘅嗰啲係即係國安咁嚟影相啊，即係混入其他人入邊傾偈咁樣啦。咁呢個叫一些台灣人解釋說，大多數民族主義的中國人咧都是玻璃心，很容易被不同意見觸怒。另一些人說，有許多台灣人认为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基于大陆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两岸的良好的两岸关系十分必要。谈政治对生意不好，65岁的台湾人谢国中和说，他是雪梨北部一家餐馆的老板，大家的情绪也会变得很激动。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沉默就来源于恐惧。澳洲政府和移民社团都越来越担忧，中国政府正在澳洲探听、监视，并准备好对那些不走共产党路线的人施压。 因为林柏宇是林柏吴是澳洲和台湾同乡会的主席。他说在2016年的台湾日嘉年华会期间，有几个疑似中国间谍的人在对着与会者拍照。大镬，扑街，我都去了。这个根据报道，在澳洲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也被他们的同学严密监控。中国学生称，不论在课堂上、工作上，或是在社群媒体上，在台湾问题上和北京保持的压力越来越大。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和其拥护者认为说来就是北京。其实我都觉得很恶的，你们扑街。林柏吴说，他是一位1990年来到澳洲的商人，监视和干涉活动越来越多，他们也变得越来越高明。居住澳洲但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口增速极快，自2006年起增长了一倍，在2016年达到了51万人。与此同时，在澳台湾人口一直在大陆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徘徊，不平衡由此出现。中国企业主可以很容易地让台湾务工人员感到脆弱和被排斥。林先生说，对于在中国还有家庭和商业利益的中国移民来讲，歧视可能是一个切入点，是一个向北京表忠心的方式。在段万之的经验中可看到这种权力是如何运作的。看看这个叫做，即是这个女仔叫 Winnie Twan， 原来是看看看什么样子。等不够啊。要食屎啊 Facebook， 哇食柒啊真的。OK， 在1月9号被解雇当天，他在脸书用他在澳洲上学的名字 Winnie 发帖，点出这间公资餐厅的名字胡同杀肉和当时的经理虾总。这个帖子迅速蹙红，他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中国事件。中国官方这个叫媒体环球日报在次日发表文章问他的读者，大陆网友们，这事你怎么看？然而编辑不留余地地补充说，环球日报上传来给虾组点个赞，我屌你老母。十余家中国媒体这个叫做转载了这篇文章，几天后涉事餐厅在中国版的 Twitter 平台微博上表示，林来炸铺子的女站一站的人，那是缘分人，能到炸铺子坐一坐的人，那是瞧得起子的咩炸的人，能到炸铺子内吃饭的人，都是照顾炸的人。这条微博的评论，佢充满了呢、这个叫做咩前咩充满了赞美和表示前来就餐的承诺。在上周午餐高峰时段，这间餐厅人满为患。你咁捻中意食呢啲嘢，唔明翻大陆食。被问到关于电鳗之的离开，一名年轻经理说：公司说。这是件事情我们不回应。29岁的段曼芝在采访中说，这群媒体其他评论都很支持他，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这包括什么？28岁的张鼎达，一位在墨尔本工作的发型师。张鼎达说，之前一位发廊老板本来显得很想解雇他，但很想雇佣他，但可当他提起自己是台湾人之后，发廊就再没回音了。26岁的廖简德曾和一位顾客起了冲突，他说在2016年当他在一家鞋店工作时，他便问到台湾是否中国，有位中国留学生听在听到他的回答后怒斥了他。他突然用叫这个女仔他我用动物他嘛，他突然大敲用手指着我。廖简德说，事后我默默觉得很委屈，很不受尊重而流泪。很多来自台湾的务工人员描述过相似的经历，他们大部分人是打工度假签证的年轻女性。每年超过12000名打工度假的签证持有者从台湾来到澳洲，众所周知，这一群人工资往往达不到最低标准的弱势群体。 澳洲公平工作这个调查专员已在评估对各类雇主的处分力度，重点保证这一群体可以拿到合法工资。然而一位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的发言人说，该组织还未采取任何手段来制止因政治观念造成的对来自台湾或其他地区务工人员的歧视。这个澳洲、台湾同乡会的林柏吾和很多来自其他台湾社区的人都表示，澳洲必须为这个地方作出努力。咁即系，其实台湾好惨，台湾喺度系俾人合到好劲，因为嗰时佢都系即系你 working hard 俾人剥削咁样啦。咁即系点解决呢件事系冇嘅，其实都冇得解决，所以都系即系。系啊，即系我唔系好知点解决，即系你澳洲啲白人系唔系咁，即系你白人系即系始终系，譬如你即系你英文唔系咁好嗰啲，佢宁愿请啲系即系叫做你话系即系欧洲嚟嘅。working holiday 啦，系啊，都唔系好想请其他嗰啲，系咁啊，系啦，咁即系啲台湾人真系惨，系啊，咁啊，又台湾人咧都有对呢啲有回应，好正嘅，咁就一个叫系啦，即系李耀泰就写咗一篇文啦，呢个叫妥协或激发国族主义啦，澳洲工作场域中的认同政治啦。咁就係即係講呢個叫做即係其實佢呢度就話佢喺2014至15年呢，咁就喺澳洲做嘢嗰陣呢，就訪問咗唔少台灣嘅 backpacker 嘅。咁好多受訪者都表示呢，即係中國僱主或者同事面前呢，都即係盡量避免呢個叫談論政治或兩岸情勢嘅問題，尤其是喺唔清楚對方政治立場嘅前提之下。講呢類問題呢，就會即係一唔小心呢，就會引發工作場所中嘅緊張關係。即係呢種情況呢，即係對於喺國外讀書或者有機會遇到中國僱主或者同事嘅台灣人，應該好唔陌生啦。咁即係其實即係有咁佢係講，即係有啲中國僱主呢，就即係其實唔係好理呢啲嘢，咁就會話即係好想台灣睇下，好羨慕台灣嘅民主自由。咁其實呢啲多數都係即系已经系冇乜兴趣再翻去，或者大陆冇乜利益嗰啲咁嘅人，所以就真系唔会理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佢呢度亦都有提到呢篇文，亦都有提到，其实我应该睇下，咁我迟啲放埋条 link 出嚟啦。咁就话即系雇主 versus 员工，咁其实雇主就会揾呢啲嘢嚟恰员工咁样啦。咁即系呢、这个叫做即系。因为大陆人咧，其实好多时都自卑，好自卑嘅，咁就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呢度又话有啲人咧就知道你们台湾都看不起大陆，从大陆来的，觉得我们的文化素质很低。现在帮你们工作是因为你现在比较有钱，咩可是台湾终究会回到中国大陆，你们要敢独立，台湾是会中国肯定是会打台湾的。你试下中国打台湾，睇你睇你睇下其他人会帮手嘅，冇脑嘅真系，唉咁啊，真系。好戇居咁，其實鬼佬係會唔會幫咧？鬼佬就會話你個叫做即係 ethnic identity， 基本上你即係叫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佢唔會幫佢咁樣咯。咁同埋即係你就算你幫台灣啊，或者幫香港啊，你咁嘅白痴鬼佬都冇唔會有咩著數噶啦，係啦，所以就即係。尽量唔好大陆人工啦，刻薄嘅佢哋，系啊，咁啊，仲有啲咩讲咧？今个礼拜，咁啊，系啦 ，Turnbull 外访美国啦，有啲乜嘢发生？冇嘢发生啦，咁啊，即系反而就系美国就终于就喺，即系呢个叫，因为其实 Trump 咧一上场咧就炒晒全部美国最出边嘅大事啊嘛，咁就即系就。即係佢而家就委派一個做喺之前喺美軍係我唔記得係中將定咩，可能講錯啦嘅叫做half Japanese 就做日本駐咩 ？sorry 美國駐澳洲嘅大使啦。咁就即係又激死大陸啦。我睇到美即係大陸嗰啲咩微博啲評論好不知所謂嘅，係啦。咁即係叫其實 點解大陸可以咁惡啦？咁就即係 Bloomberg 嗰邊 article 咧就話，即係 China decides the Australian dollar's fate, not US treasuries。咁就即係講呢個叫做即係大陸咧，咁即係其實咧好多，即係佢呢度亦都話係呢個叫大陸就即係講話係大陸市場嘅 demand 咧。咁之後即係其實好多時你係會影響澳洲嘅currency 咁樣，係啦，咁就即係因為澳洲你最大嘅 export partner 基本上就係大陸啊嘛，咁大陸如果佢 export 增長係強勁嘅話咧，即係尤其是係喺 energy 嗰方面咧，咁啊澳洲就會係啦，即係呢個叫做澳洲就會即係呢個澳洲澳紙就會升咁樣，係啦。咁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咩新聞可以讲咧？咁 ATO 啊，即系澳洲税局就谂住喺呢个叫 hairdresser 啊，同埋 beauty 嗰度咧，就 target 一啲叫 cash only 嘅 industry 咁样啦。咁佢基本上咧，佢而家咧就会咧，即系好扑街嘅，佢就会即系喺你啲 supplier 度睇下你间公司订咗几多嘢。而去即係估你做咗幾多税咁樣，咁其實都好戇居咁。我譬如我啲 supplier 咁，香港買啲咩美髮產品啊嗰啲咁嘅嘢嚟入貨噶嘛，但係即係譬如你揾呢個叫 small business benchmark 嚟估我幾多税咁啊，即係食屎咁樣，好撲街嗰篇文咧，其實話 why are you operate？聽我哋 cash only business， 唔想俾咩咯，真係，唉，仆街。咁啊，有啲咩新聞咧？咁啊，有啲新聞啊，即係上個禮拜《南華早報》就講啲有講下啲咁嘅醫生啊，諸如此類啊，就諗住移民咁啊，話即係。香港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即尤其是医疗界想去移民咁啦。咁其实今次翻嚟香港咧，都好多啲有一细路嘅人就同我讲移民啦。但我唔觉得系即系个个都适合移民嘅咯。咁即系你始终香港你低税，同埋好多人系公务员有后性咁样，即系。你移咗民又乜都用硬骨，同埋系啦，即系你做嘅嘢系好唔同噶啦，即系香港人嚟，逼住中意出嘢咁样，中意出边做嘢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呢有篇嘢好正咯，就即系讲有个人29岁移咗民去台湾，咁就话即系 those who opt for Taiwan are usually not very ambitious career wise. There's no need to make big money. We just want a better lifestyle and a more relaxed working environment.Young people who can emigrate here can enjoy a very simple life. They can enjoy a sustainable living by opening a small cafe. Imagine how hard it is to rent a place and start a business in Hong Kong. He said, since many Hong Kongers often travel to Taiwan multiple times a year, it was easier for them to fit into the culture and adopt a lifestyle.as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屌你老尾，台灣有名叫鬼島噶啦，同埋你其實你人生咧。廿几至三十岁咧，其实即系应该搏杀咯，而唔系做呢啲咁嘅嘢咯。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其实好多时咧，我睇嗰啲咁嘅移咗民去第二度，啲咩港爸港妈啲 blog， 我都系成日觉得系你班仆街根本系想生细路，而乜捻嘢都唔做，咁第啲地方有得俾你生，咁即系移唔捻再搏，我觉得好难戇鳩咯，系啦。仲有咩新闻咧？即系呢、這个。这个叫做即系嗱，而家呢个其实啱出嘅，即系琴日咁就即系 The Guardian 咧有咁啊 ，sorry Daily Telegraph 咧有篇 article 就话 Radical plan to covertly investigate potential migrants to weed out unworthy future Australian citizens。咁就即系呢个叫内政部秘书啊 Michael Pizzello 已经系即系话政府会通过各类嘅渠道收集移民嘅信息啊，而进行评估，通过分析佢哋嘅以往嘅行为嚟检验是否会唔会系遵守澳洲价值观，可唔可以融入呢个澳洲当地社会，接受西方嘅性别平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咁观念。咁呢个情报人员咧就会即系评估呢个 准移民的违法呢个叫做 probability 啊，对澳洲的忠诚度以及保卫澳洲的意愿，咁就即系咧就会基本上即系都系喺 social media 啊好多嘢度咧，咁就话即系嚟澳洲之前系点啊，喺澳洲期间会点啊，同埋申请入籍嗰阵会点嘅，系啦，咁即系基本上就系 mind 晒你啲嘢，咁睇你会唔会即系睇有冇啲咁嘅极端恐怖分子嚟入咁样啦。系啦，咁即系话又会即系佢基本上即系睇会唔会讲 Australian value， 咁 Australian value 系咩咧？就我都好左教嘅，但我入咗籍，所以我 WFC 系啦。咁啊 ，Peter Dutton 咧，其实都同埋即系系啦，即系 Peter Dutton 而家俾人话要减移民啊嘛，但系就佢都冇话要减，但系即系 Sydney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其实呢两日报纸已经话即系。啲人離開 Sydney 即係因為太多人同埋啲嘢太貴咁啊，係啦。但係唔知啊，但係即係我覺得係，譬如你移民澳洲，你唔去 Sydney 去 Melbourne， 你譬如你去啲細城市咁，有冇咁嘅工作機會咧？我覺得係冇咯。即係有啲人會 argue 話細城市啲嘢冇咁貴，冇咁扯，但係我唔知大家移民嘅心態咩啦。但係譬如你話諗住好後生就諗住 hea， 咁我覺得係你嘥緊自己的人生咯。系啦，咁啊，系啦 ，solo 啊，唉，唔讲咁多，咁今集做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讲，拜拜。